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see you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42.第四十二课，复习一般问句，并介绍呢 ，All we have to do is 后头接动词原形的这个用法。好了，不要管这些复杂的东西，我们直接来看这课文。我先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一下，因为这样大家跟着这样的跟读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大概的意思，即使有单词存在。Do you catch a cold sometimes? I'm sure you do. When we catch a cold, do we have to see a doctor at once? Not necessarily. All we need to do is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a good rest. If we still don't feel well,Then we should see a doctor. The doctor may give us some medicine. We'll get well in a couple of days. 我们整篇文章主要是介绍 all we have to do, or all we need to do, 等等，这个后头的 is 可以放动词原形。好，我们也顺便来看 do, does,这些形成一般问句的这种用法，比如说 You speak English， 你说英语，那你会说英语吗？前面就要用 Do you speak English？ He speaks English， 他说英语，他会说英语吗？第三层单数主语，所以前面就要用 Does。 Does he speak？ 用动词的原形。Does he speak English? 就不要忘了这些基本的句构。好，我们来看文章内容。 Do you catch a cold sometimes? Catch a cold 就是感冒， catch 代表抓住。你有时候 sometimes 放在句尾，会抓住一个感冒吗？就是有时候你会得到感冒吗？有时候你会感冒吗？Do you catch a cold sometimes? I'm sure. 我可以肯定。You do. You do 呢，就是 do 代表呢 catch a cold sometimes. 但为了避免省略那么长的这么些句子重复啊，所以就变成 I'm sure you do. 同样的 ,are you a good boy? 你是好孩子吗？前面是用 are 开头。我就这样说，我确定你是 I'm sure you are 就好了。所以前面 do 过来，我这边就 do 过去，前面 are 过来，我这边就 are 过去。 When we catch a cold， 当我们得到感冒的时候， Do we have to see a doctor at once？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 Do we have to， 就是必须的意思。Do we have to see a doctor? 看医生 at once, 中文翻成立刻，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这样使用就是立刻。我们必须 have to 代表必须。我们是不是必须马上去看医生呢？ Not necessarily. Necessarily. 这样念。Necessarily. Necessarily. 从后往前面这样念。 必要地叫 necessarily， 那前面加个 not necessarily， 就等于中文讲两个字，未必，未必是必要的，就未必如此。 All we need to do， need to 就是必须，也就等于 have to。 All we have to do， 我们所要做的是 is， 那么后主句是放 to drink more water。To drink more water，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就直接放动词的原型。And 并列连词 and 也连接一个动词的原型 ，take a good rest。这个句构非常的棒。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The Everly Brothers， 叫做 Everly 兄弟，他们用和声的唱法 ，dream。Dream, dream, dream, dream、啊、做梦啊做梦 啊， 啊然后说我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有做梦了。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所以 all we need to do， 也就等于 all we have to do is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a good rest。 你也可以写成 all we need to do isTo drink more water and to take a good rest， 那个两个 to 都可以省得掉，就多喝水，同时好好休息一下。 take 就拿 a good 好的 rest 休息，就好好休息一下。 If we still don't feel well， 如果我们仍然没有感到好的话， feel 不要念成 feel， 要念长元音Feel. If we still 就仍然 don't feel well， 感觉到不舒服， well 就身体健康的舒服的， then we should see a doctor。 那么这个 then 就翻译，那么我们就应当去看医生。 The doctor may give us some medicine， 这医生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药。 Medicine 通常是不加 s，好，就是用 some 后头也不加 s， some medicine， 但是表示种类的时候，某些不同的药 some medicines 你加个 s 也可以。通常我们就讲某些药，那就把当作一种物质，一种物质名词，也就当作一个不可数的名词这样使用。当然你也可以讲 one medicine， two medicines， 所以有的人呢他们也会用 some medicines，但我们通常绝大部分的老外呢，他们不加 s， 说若干药，然后给我们一些药。We'll get well， 我们会变得好的 ，well 代表健康的好的。In a couple of days， a couple of， 记住呢 ，couple of 产生连音 ，couple 有个 l， 所以跟 of 就变成 love， a couple of。A couple 本来叫一对， A couple of 那就几个，不要翻成一对，一对天那没有意思，也不是指两天，就是一两天，几天。 In a couple of days 就几天后我们就会身体会变好了。好，今天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句子，现在跟着我来一句一句跟读。 Do you catch a cold sometimes? I'm sure you doWhen we catch a cold, do we have to see a doctor at once? Not necessarily. All we need to do is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a good rest. If we still don't feel well, then we should see a doctor. The doctor may give us some medicine.We'll get well in a couple of days. 现在请全文跟我读。Do you catch a cold sometimes? I'm sure you do. When we catch a cold, do we have to see a doctor at once? Not necessarily. All we need to do is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a good rest.If we still don't feel well, then we should see a doctor.